李志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团体干部就最近在南朝鲜有各阶层反对部署萨德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事，分别于7月7号和8号发表了谈话。李志朝鲜人和平统一协会会长、李志朝鲜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会长和李志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在谈话中指出，南朝鲜各阶层反对美国强迫部署萨德的斗争是一场旨在维护民族自主与安全的极其正当的斗争，美国和南朝鲜当局应当正视要求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全体朝鲜同胞志向和大势所趋，立即停止那部署萨德的犯罪行为。